星心主场迎战微草战队，个人赛第一局以叶修的胜利告终，双方选手各自走出比赛台下场。感觉怎么样？王杰希望着站在他面前刚刚被叶修击败有一些失神的高英杰。 好强，比我以前见识到的，比我想象到的还要强。 但你还很年轻，继续努力，终有一天你会超越所有的人。 是。 两年前的高英杰，即使有天才之名，背负着无数人的期待，但是却也不敢有这么大的野心。他一直觉得，能在战队里谋到一席之地，能打上职业比赛，就已经很好很好了。可俱乐部上下，队长队友却都对他抱以极高的期待。只是成为队里的一员，这远远不够。微草对他的期待是成为队中的支柱，成为那个在队长王杰希退役以后扛起微草大旗的人。自己能做到吗？目标被强加在身，但是望着那个被称为魔术师的身影，高英杰不止一次这样惶恐地想过。他觉得队长好强啊，自己怎么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所有人似乎都比高英杰自己更有信心。高英杰就在这样的不确信中有些盲从地成长着，直至那一天，第八赛季全明星周末的新秀挑战赛，万众瞩目之下，他居然战胜了他们的队长。高英杰惊讶，难以置信，但这以后终于有一个念头开始在他心底生根发芽，原来我可以做到。高英杰开始这样想着，接下来训练成长，高英杰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他找到了自信，他认同了自己的可能性，他可以朝着那个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目标坚实地迈进。当赛季因为出场太少，没有资格参选最佳新秀，但这不重要。第九赛季，高英杰开始成为队中主力，直接站在那个他要去接替超越的人身边学习成长战斗。当赛季他入选全明星，成为职业圈中顶尖的24位选手之一。他还没有达到他们队长的高度，但是现在王杰希却已经又给了他新的目标，要超越的是所有人。而这一次高英杰没有惊慌，他会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地努力下去，荣耀之路是没有止境的。电视的直播中，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抓紧时间回顾了一下刚刚结束这场比赛的精彩，而后潘林拿着手中的统计资料忽然道： 李指导，我刚刚发现星星这边接连不断的话题性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有一个现象似乎都被大家忽略了。 哦，是什么？ 在第一轮被轮回横扫以后，叶修就开始在个人赛打头阵，迄今为止七轮比赛七场个人赛他保持了全胜的战绩，这一点居然到现在还没有人留意到。 哦，是吗？李一博立即抓起了他手边的一份统计资料，太遥远的可能没有，但是两队这赛季的数据统计资料中却应有尽有。 还真是，到这场的话已经是个人赛七连胜啊，至今居然还没有被报道过。即使星星战队这一阶段的战绩不太理想，也实在不应该掩盖这点啊。 是的，个人赛七连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已经追平荣耀史上的个人赛连胜的最高纪录了吧。 这份资料两人手边都没有，但潘林连忙找人去搜索查证，很快得到确认。 没错，七连胜就是个人赛目前为止的最佳战绩了，之前的七连胜是第八赛季时还在蓝雨战队的于峰创造的。 现在看来得把叶修的名字加上去了， 也可能会变成唯一呢。 下一轮星星的对手是谁？ 是神奇。 潘林找到后说完就沉默了。李一博顿时也无语。神奇，其他不好说， 要说单挑的话，这简直是给叶修送分来了吧。这队里目前的核心班底，那就是钱家式的选手，是叶修手底下成长起来的。至于其他人，那都是随神奇一起刚刚加入联盟的新人，实力参差，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和大神做比较。 我们还是先看接下来的比赛吧。 李一博这时把话题扯回到现场了，虽然心中已经给叶修的八连胜盖了章，但现在下一轮还没打，实在也不好多说什么。两队个人赛第二场的出战选手这时已经入场，星星、苏沐橙、枪炮师、沐雨成风、微草、许斌、骑士、独活。许斌早在301队时就赢得了魔王的绰号，这个绰号不响亮，也不怎么霸气，但却是对许斌风格最好的诠释。加入微草这支冠军队，许斌非但没有丧失他的特点，反而是因为有了更加强力队友的帮助，特点有了长足的进步。上赛季首次入选全明星阵容，投票排名14，相当不错。和苏沐橙一战，许斌当然不会舍弃自己的风格，接触到对手后被沐雨成风的重火力压制在圈外，他也并不着急。一个能被称为魔王的人，拥有的是超乎想象的韧性。许斌就这样耐心地和苏沐橙周旋着，好像他也是个远程职业似的，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任何可以突破这种距离的攻击手段，对沐雨成风可说毫无威胁。他就这样在无法施展反击的距离里和苏沐橙交锋，用闪避、防御一类的技巧化解着来自沐雨成风的攻击，同时毒火也在努力压缩着双方的距离。魔王绝不是说许斌的节奏慢、打法拖泥带水不干脆，而是指他战术性的消耗对手的精力和技能，磨得对方烦躁，磨得对方心理失去平衡，也或者是磨得对方疲惫。任何一种原因都有机会导致空档的出现，而当这一刻许斌的攻击性也是雷霆万钧之势。骑士精神，看准机会的一瞬，许斌立时就给毒活开了个觉醒大招，跟着觉醒下的英勇冲锋接公正的英勇跳跃，和沐雨成风之间的距离在刹那间就已经拉近。苏沐橙再想让沐雨成风退开，毒火早已经一个牺牲吼叫，强制性的让沐雨成风向毒火发动攻击。而这时毒火早已经开了一个诚实的风暴反击，枪炮师的炮火攻击也是可以用这技能如数奉还的。这场对决最终是许斌获胜了，胜负差距并不大，场上优势也没有特别明显，他所赢得的每一场比赛似乎都是如此。 打得好， 王杰西对回来的许斌说着，对于许斌的这种稳定性他是十分欣赏的。微草第三场即将出阵的选手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周化柏，角色鬼剑士石君子。本赛季八轮比赛，这已是周化柏第三次出现在个人赛的出场名单上了，能被派出场，这对于周化柏这个轮换选手来说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但是个人赛，周化柏有些不明白，他是一个正轨，单挑能力也不是没有，但是要在队中选手排名的话，周化柏实在不认为自己的单挑能力能比谁强，会让队长放弃其他人选，屡屡派他在个人赛中出战。反倒是团队赛，八轮下来他只出战过一次，这让他觉得有些本末倒置。前两次出战他都输掉了，这一次会怎样呢？对这个安排不甚理解，却也尊重队长安排的周化柏打起精神朝场上走去，路上抬头往电子屏上看着，他想知道他的对手是谁。星星战队乔一帆，角色鬼剑士一寸灰。乔一帆，周化柏有些惊讶地转回头， 看到乔一帆已经快走到星星的比赛席了。周化柏又下意识地朝队友们看了眼，看到大家也是齐齐望着乔一帆的举动。职业圈选手来来往往，今天队友明天对手，这种事很正常，稍有点年头的选手都会习以为常。但是乔一帆在周化柏心中实在没有多少队友的感觉，似乎更像是一个杂役吧。但是现在小杂役居然也找到了下家，而且还转型职业，成了和他一样的正轨，在队中更是位置稳固，本赛季的出场记录比周化柏还要多一些。对个人赛实在有点没兴趣的周化柏这时忽然燃起了一丝斗志。是的，也就是一丝，不过就是小杂役嘛，还学人家转型职业，多大能耐呀、啊、继续以前的那个什么来着。周化柏突然发现乔一帆以前在微草是什么职业，他一时间居然想不起来了。毫无实力，所以留不下任何印象吧，周化柏想着，以为重换了一个职业就可以丑小鸭变白天鹅了吗？今天有必要让你好好知道知道啊。载入地图，载入角色，比赛开始。 一帆，好久不见啊。 周化柏一边操作他的十君子前进，一边在公共频道里向乔一帆打起了招呼，心里却在琢磨用什么样的手段让乔一帆领教一下正轨的厉害。 前辈好久不见， 乔一帆回道。微草战队除了高英杰都是他的前辈。 现在改练正轨了，很不错的嘛。 谢谢前辈夸奖， 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需要我在这场比赛里向你示范吗？ 我在你身后。